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三人游》，这是方大同带来的作品。他的创作灵感是因为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却已经和另外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于是呢，这个朋友就等了7年，居然最后还是被他等到了。于是他们就结婚了。他在旁边为了这一份感情默默地等了7年。所以方大同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在感情当中非常坚持和有耐心的人。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非常清淡的改编，这是来自于许茹芸翻唱哈林与陈庆的《老实情歌》。 仿佛要走进过去，音乐又响起，那首古老的舞曲，让我们交换真心。听着唱片的反应，就像空无在一场雨里，好想爱上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非常凄凄切切的云式唱腔的许茹芸，倒是一个非常轻巧的拥有着俏皮小爵士感觉的许茹芸。这个许茹芸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和新鲜的。这首《老实情歌》原本是20年以前庾澄庆的原唱，在当年这首歌就被认为是异类，那种在夜总会上立麦前演唱的爵士，20年之后又流行回来了。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 这个女声版本呢，处理得更加的轻巧和干净，她用了爵士和 bossa nova 的处理，歌曲也达到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就是微醺。在这样的音乐之下，如果再有一点点酒精，相信你一定会觉得相当享受。所以许茹芸也终于跳脱出来多年来她的苦情路线，走了一种城市风格的新路。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同样类似轻巧的改编。这首歌原本是众人所熟悉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金海心对他进行的改编却让他多了很多现代感和都市味道。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白荡，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 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不要喝。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这位，他是创作歌手林龙神。一般呢，我们所听过的男性歌手的演唱基本上都是带着力量和坚硬的感觉，但是歌坛当中也有一些演唱起来非常细腻的人，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林龙神。也许是因为他是幕后创作人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他酷爱钢琴，所以他的歌声里面总有非常细致的让你觉得想情绪的东西。就连接下来的这首原本是王杰的成名曲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都被林龙玄唱得更加婉转和婉约起来。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郑中基，他一向都喜欢唱歌，从小都在录音室里面打滚，也因为他的父亲郑东汉是华语音乐界的大佬的原因，于是他更早的能够接触到录音和专辑的工作，所以他在暑假的时候就曾为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李克勤的专辑唱过和声。1995年，张学友在美国为他的专辑录音的时候，郑中基也得到了监制欧丁玉的机会为这张专辑来唱和声，并且在这期间他和张学友一起拜师学艺。1996年，郑中基终于能够发表自己的唱片，这首歌就是让他初试提升的作品《别爱我》。 这座城市偏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爱情都只是传说，难开花难结果。你念生命的讯息我懂，想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 动机除了有演唱的工作之外，还在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当中有精彩的演出。在香港的商业艺人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机制之下，很多艺人除了唱歌之外，当然也要在他最当红的时候，通过其他的演艺的工作争取知名度，更快速地为唱片公司来赚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是陈洁仪，当年呢她凭借一曲《心痛》红遍港台，后来又因为参与了张学友的《雪狼湖》的音乐剧以及 TVB 的剧集《妙手仁心》的演出，让她的名气如日中天。 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带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的举动，哄得我泪眼迷蒙，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 早期的陈洁仪唱歌的时候还是用的比较外放的手法，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多澎湃的情绪。刚才这首歌叫做《心痛》，收录在陈洁仪的《那天那夜》这张专辑当中，也因为这首歌让她达到事业的巅峰。

前曾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碎，花事阴烈。 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朱大哥，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一位非常细腻的创作型的歌手，或者说后来他已经成为了纯粹的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写的歌都非常细腻，也善于刻画女人的心态，所以被唱的大红大紫的那些，像莫文蔚的《爱》，许茹芸的《不爱我放了我》，以及王菲的《流年》，阿桑的《叶子》，还有接下来这首那英的《干脆》。 会是谁让你 却视而不见去面对。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干脆是创作人陈小娟自己来翻唱的版本，她出道的时候呢是被唱片公司包装成偶像歌手的，后来呢因为一些自身的原因而暂时退出歌坛，这一退呢就一直退到幕后，不过她给其他歌手写的那些歌却让那些歌手走上了坦途，比如说她曾经一度是王菲的御用班底之一，而且呢她也凭借写给阿桑的写给莫蔚的歌两次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而他的生活当中也有和另外一位音乐人袁惟仁的一段情被人津津乐道。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给你听到同样是皆知向闻的一首流传甚广的作品，这是张浩哲的好男人。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心里太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你的眼神中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单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却迷惘，这是怕朋友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我用情太深早分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诺过那些话，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绝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幸福未来的方向。

北京时间18点整。